主，改革的春风吹大雾，说国家那个看政府，2015的新闻咱们来数一数，养老保险有制度，宽带降费又提速，大病医疗有补助，出租改革不停步。说今年他有渊源，抗战的神剧不能演，说今年他有来由，考古挖出个海昏侯，说今年他有原因，频发的雾霾很揪心，红色的预警也很拼。嚯，上了板了是吗？啊哈哈，继续给各位来年终封箱大戏，盘点即将过去的2015年。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言道，咱新华社评出了2015年国内民生十大新闻，哪十大呢？刚才已经给您念到了一些了，改革事业单位，养老保险制度，宽带建设，加快网络提速降费，北京实施史上最严的禁烟令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实施，探索出租车行业的改革路径，快递实名制也实施了，居住证暂行条例正式公布，26个省确定使用高考全国试卷，多地发布红色预警是应对雾霾呀。说到这雾霾了啊，聊聊呗，上板呗，别介，嗓子不利了，哈哈。这个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这个雾霾，说专家说了啊，说这天儿啊这个话里话外呢也暗含着给咱风局提了点小意见。那今年这雾霾频发，天气也是帮凶，怎么话说呢？风太小吹不走啊，你看见了没有？看起来听众的眼睛那是雪亮雪亮的，是吧？果真是风局这儿不作为啊！哎呀，痛心呐！我说，嘿，各位啊，想当初咱们对风局寄予多大的厚望啊，谁成想，嘿嘿，这不就是赖子吗？啊，谁？是吧？另外呢，这个新华社还评出了2015年国内文化的十大新闻，国家推进博物馆免费开放，这个有，抗战的神剧遭到观众吐槽提意见被叫停，全国性的文艺奖项减少60%，科幻小说三体获奖了，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进入了世界记忆遗产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刚才说的西汉海昏侯墓发掘获得重要的成果，哟，太棒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啊，又来了，哎，说今年咱接茬聊这些个事情，咱不表，重大的新闻不能少，纪念抗战人未老，军队改革赶大考，说洗马会那个见分晓，造福子孙和同胞，说十三五他有目标，两个孩儿比较好，还有呢那个土奶奶一个科学家，防病治病全靠他，说这些事儿咱先不讲。还有伤心事一桩，说天津卫在滨海旁爆炸的瞬间变火场，说消防员死的死是伤的伤，惨痛的教训不能忘，说这些事咱先不议。平反冤狱很给力，他说1000那个到10000，从严治党抓紧办，说反四方可没有完，说反腐败把脑筋转，来他个调虎又离山，是又离山哦，这么些事儿啊， 您听我慢慢说啊。这个新华社又评了啊，评出了2015年国内十的新闻，这是重头。首先头一桩，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特大火灾爆炸事故，大伙儿是记忆犹新。咱们国家隆重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，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，党的18届五中全会定下了未来发展的方略蓝图，全面两孩政策公布实施了习马会，习近平同马英九是历史性的会面，新一轮的军队的改革是拉开大幕。那位问了，哎，我啥？这些都有啊，这平反冤狱是怎么回事啊？嘿，这不是旁的事情啊。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什么事儿呢？有个研究生监狱里面蹲了12年，获得国家赔偿是127万。谁呢？这个人叫曾爱云。这是2003年湖南湘潭大学有一姓周的叫周玉恒被人杀害。那么这个周爱云呢，事后就被认定为是他干的。今年12年过去了，由于证据的不足，这曾爱云呢被无罪释放了。啊，说是他本人提出国家赔偿呢得赔294万，最终获得了127万。曾爱云就说了，我本来是有那个比较理想的前程啊，但是因为这个误判颠覆了人生轨迹，哎呀，家里面啊受了罪喽，老娘亲是失忆失眠，所以他对这个赔偿的金额不满，要上诉。那位说了，哎呀，得亏是无罪释放了，得亏是依法治国了，你这要搁着那个林教头，哪年哪月他是个头儿喂。问了，说您说这调虎离山是能马事儿啊？哟，这您不知道是吗？嘿，了不得了！这是新浪上头《法制晚报》的官方微博，就说啊，十八大以来盘点了一番那些个落马的老虎啊，说是这个至少有三位是调职之后被拿下来的，比方说。头几天被调查喝高碎那位原联通董事长常小兵，在职11年，调任电信的董事长近半年就给查了。和他遭遇相似的还有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孙兆学，国资委的原主任蒋杰敏也是调任之后没多久，干嘛呀？喝高碎去了吗？哎呦，那位说这个有讲究吗？有讲，太在论了，这京戏里面这绝对是在论的呀，是吗？ 地道他苍茫大地无踪影，他打你陈兵天降南地方雨在摔了在岭，自有来往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都有 是吧？您说反腐倡廉是吧，打老虎拍苍蝇，咱也讲战略战术啊，纸老虎得当真老虎打呀，是吧？你看看首长说的吗？哪位啊？ 老虎要当真虎打，千金要当万金看，这任务是我 是吧？严伟才的政委说的嘛。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您说最关键的是什么？还是那句话呀？哪句啊？纸老虎要当真老虎打？不是，那是戏词儿。哪句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呀，是吧？政治局也不能例外呀。啊，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，习近平在会上指出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不能有权力上地位上的优越感，不论是公事私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，都要加强自我的约束。作为党员干部，自我约束太重要了，乱停车也不行啊。哎啊啊，还脱衣服，这哪儿的事儿啊？嗨，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，这就是22号啊的事情。说是啊，成都啊交警执法的时候，哟，发现一宝马啊，目测还是七系的，呵，乱停放。交警两次劝阻，这司机也够可以的。开始劝他，行了，哎呀，我走不就得了吗？一踩油门，刺儿走了，走了呗。兜一圈又回来，原地他又停那儿了。交警一看，你这个怎么回事啊？让你走啊，走，兜一圈他又回来了，不听劝阻，最后交警批评叫要罚款，嚯、哦，急眼了，怎么着？干什么？你给我，我告诉你说，你这么给我罚款，对我没有任何好处。哎，啊，那倒是，对你没好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对你也够呛，信不信？我让你脱衣服，脱衣服，呼、哦！一言未了，打边上一中医馆里面呼啦超出了一帮亲戚，谁的亲戚？就这司机的亲戚，一女的上去，二话不说，啪，给警察一大耳贴子，嚯、哦，够横的。涉案人已然被罚，霍家伙，这个这么的强横啊，这么不讲理啊，还什么让交警脱衣服啊？那说这是哪个局的呀？哟，这个得问一下苏文茂苏先生啊，他知道。 您在哪个局啊？ 糊弄局。 对。 什么局？ 糊弄局。 糊弄局啊？有这个局吗？ 啊，不，我是说我的工作是糊弄局。 嘿。我这么一听，你这工作也好不了， 是吧？你这个事情，那个街上还是这个违章停车犯法的工作，他好不了，是不是？您说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外之，从严治党，抓紧的办，来他个调虎又离山版，我是李欣，短信是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呢是 RBC 画了画外李欣，还有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，在这儿公号伺候着您各位来看今日头条，这是人民网、新华网。说是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，并且发表重要讲话。其他的新闻看见，人民网，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，改革开始了。公安部规定了啊，行政案件受案审查原则上不超过24小时。人社部曝光了10起欠薪的案件，严厉处罚欠薪违法犯罪责任人。北京两节，呼，讲话又一种新的旅游的品种出来了，叫什么呀？蔽霾油，哎呀，蔽霾油升温，蔽霾油明白吧？啊，反正不是菜籽油，是跟那没关系，躲避雾霾到外头玩去，这叫蔽霾油，好嘛？新华网，哎呦，朝鲜一高官叫金养健因车祸去世。成品油的价格继续暂缓调整，说是南昌大学那原校长喝了高碎进去了，上法庭了吗？南昌大学原校长腐败案，呵，这校长说了啊，哈，行贿不收，那不便宜他们了吗？好家伙，呵，腾讯继续说这位校长啊，说是承认了20多个情人啊，这个征服了女人才算有成就感，嘿，好嘛。还有啊，就说那海昏侯汉墓出土了屏风，这屏风可了不得，大有文章，据说好好研究研究背不住会改写孔老夫子的生年。嘿，来看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晨报，这个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， 强调了啊，严肃查处周永康、薄熙来、徐才厚、郭伯雄另计划，那是对人民负责。说的太对了，公安部明确了立案审查的期限，说了啊，刑事案件立案审查期限最多不能超过三天。这个京华时报、北京市啊行政副中心明年上半年出规划了，怎么个规划法呢？就说这个北京青年报啊跟了一句，说是配套设施明年开工，就咱们这行政副中心啊。另外呢，京华时报说了啊，那个群租房可是够可以的，他关着门锁着门不让动了，那不成啊，打开呗，这必须得好好治理，是吧？北京青年报说了，山东平邑连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，县委书记、县长被免职了。新京报说，那个咱北京的两会明年1月20号起召开，希望两会多多的造福北京的百姓，多多的关心北京的民生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嗨，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接着给各位来说这个大报啊，今天的人民日报在一版之上，就这个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发了一篇言论，全党要向中央看齐，榜样那是最好的说服，示范是最好的引领。说得好，是吧？人民日报说了啊，河北唐山曹妃甸行政审批改革制度半年了，一枚公章管审批，办结事项9000多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我老夹这个办公效率啊。新华每日电讯那个有这么个说法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啊？这就是咱们这个私下里头瞎传的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埋呀是树闹的，说不是这长心了吗？说这是，你看看这防护林太密实了，哎呀，散不掉啊。国家林业局明确来澄清了啊，防护林导致雾霾严重，这个没有科学的依据，相反来说植被增加有利于降低大气当中粉尘颗粒物的含量。你看看，这就是说这个有的人可能是给急糊涂了啊。对，这个另外呢，新华每日电讯盘点2015，说中国人到海外的玩去，不是吗？嚯，中国人买遍了68国，嘿，每日德韩啊，在那个地方购物是最热的啊。光明日报，其实还是咱们老祖宗的东西，是吧？那东西它可心是吧？那有价值啊。老祖宗什么东西啊？说是啊，红山文化考古，哎呦，有可能已经追寻到上古时代武帝的行踪。道德三皇五帝嘛，公明夏侯商周嘛，咱就不说夏侯商周，单说道德三皇五帝啊，五帝的那个行踪都找出来了。今天的一句话新闻，这个北京青年报说，燃气供热限量保供，昨儿个是正式解除啊。京华时报说，这个咱们政协这边啊，北京市政协啊，说是这个关注大气污染防治，认为这个京津冀应该实现预警分级统一标准，太有必要了，是吧？北京青年报说，这个二氧化硫浓度啊，今年是同比降了40%，啊，这好啊，没改电嘛，是不是啊？北京晨报说呢，跟各位致应一声，赶上过节呀，新发地元旦这个供菜那是相当的啊够分量，哈哈，对啊，这个保证大伙过节是吧，菜品的供应会很充足。那么北京青年报说呢，妇产医院应对这个二孩嘛，会不会来个猴年生育小高峰啊，要开这个小夜特需门诊啊，加强服务嘛。另外北京青年报给大伙支了一招，就说呢，说是不断的出现有这个银行卡异地被盗刷的这个犯罪行为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怎么预防呢？首先咱们这用卡得注意安全，再有一个呢，说一旦银行卡被不法分子给盗刷，赶紧挂失报警，并且迅速找附近哪个地方银行 ATM 机， 啊，把这个卡呀，挂失那卡给吞了，保留凭条，这是日后啊，这事儿理论一番的有力的证据。你看了没有？我在北京，我这卡怎么在海南岛啊？你看是吧？说明问题啊。今日人物，首先啊，贪官之子，哎呀呵，是欺负六爷儿子那个吗？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跟老炮没关系啊。北京青年报说是这个有一落马的官员赵少林他的儿子，说这人也遭到调查了，但是来说呢，留了一烂摊子在天津，说是建成了三座高楼，刚刚封顶啊，开发商法人代表就这姓赵他的儿子啊，那进去了吗？导致背后资金链断了，哎，好吗？啊，今日人物之二混球，哎呀呵，哪儿的混球啊？这是事情发生在浙江嵊州崇仁镇，有一二来岁一个大小伙子啊，精神病犯了，不是精神病，他就是疯了，你知道吗？不，他不还是精神病吗？不是，他自己心里苦闷，哎呀，一年了，你看看这个事儿闹的，我这心里边打抓如常难受啊，怎么办呢？打老太太吧。街上找一老太太，乒了乓的这个揍啊，素不相识，把老太太打的视频传上网之后，那还得了吗？赶紧报警，警察给逮住了吗？不像话呀，这是今日人物之三，六小龄童张金来，这不是演美猴王那位吗？怎么了？还就说啊，有人爆料说是有什么人冒充张先生之名开了一 QQ 号欺骗粉丝，六小龄童赶紧出来澄清，我没有 QQ 号，大家是千万莫要上当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大伙儿都来了啊！这个布都熊啊，这开宝马那这个家伙，这够可以的啊！尹吴鹏，我大侄女是吧？你说这个防护林、妨碍雾霾、这个散去的这人，这就得糊涂到这份上了，哈哈，还得这着急嘛，是吧？哈哈，病急乱投医嘛，阳光师傅来喽！我看看这个短信啊，短信7373，哎呀，您看看您这个事儿闹的，我们给您添麻烦喽，是吧？4038，又听见板子声了，嘿，3663。啊，这关注这个天津这滨海爆炸这事儿啊，还得进一步追责，那必须的。4148啊，您看您这个事儿啊，哈哈，这真是出租车这改革还得抓紧，是吧？9418说最近过些日子我得出差，也不知道他打哪儿知道的，是吧？那就是他给我出这差旅费呗，哈哈哈，可以啊，您出钱，我去啊，去海南岛是吧？哈哈，对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兄弟姐妹们。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，直行500米，请左转。 小红，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？ 您已错过路口，重新计算路径，直行400米，请左转。 还有，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，那危险，你不知道啊？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，重新回到幸福大街。 妈妈，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，你走错路了，她都耐心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，可是我错了，你就只会批评我，对我发脾气。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，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，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，多一点耐心，少一点责骂。小公益，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我要投诉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 怎么啦？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。 哎呦， 不让我坐电梯。还不让我吃饭，我受不了了， 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？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。 哦，原来这样啊，我掐了， 谢谢合作。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。 现在是北京市